外国友人对主体朝鲜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取得成就的庄严现实惊叹不已。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阁下坚持把负责照顾人民生活作为第一重大国事，谱写爱民历史篇章。朝鲜人民将在北部救灾会战中创造出转祸为福的奇迹，再次轰动全球。民主刚果班顿杜大学先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说，朝鲜为早日安定北部灾区居民生活而采取了重大措施，通过这一事实也可以充分了解到朝鲜劳动党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德国反帝论坛主席说，社会主义朝鲜在北部救灾战区大大显示浑然一体的巨大威力，创造转祸为福的奇迹。德国共产党主席说，朝鲜的成就证明，只要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革命原则，就必定取得胜利。